有恋爱便要加倍祝贺，殊日子当中眼泪笑声温和，令彼都想不要只恋一个，任笑声很少，眼泪太多。 新城广播剧团陈文焕、钟欣彤、周子驹、叶文辉，《安拉上的恋人们》第六集。 咦，乜你咁早到嘅？ 我惊迟到啊嘛，咪早啲嚟咯。 你只脚好翻啲未啊？ 好翻好多啦，黄师傅嘅手势真系好靠得住。 你想去边度食嘢？ 你话事啊，我都冇所谓嘅。 我哋啲粗人唔识情趣啊，都系你揀啲地方好啲。 系咪真系由我揀先？ 我话明请你噶嘛，食饭梗系由你话事啦。 咁跟我嚟啦。 去边啊？ 去到你咪知咯。 神神秘秘，原来带我嚟食大排档。 你唔中意咩？ 梗系唔系啦，我最中意嚟大排档噶。不过以为你怕呢啲地方污糟，唔啱你啫。 点会呢？我洗嚟噶， 嗰啲茶用嚟洗筷子嘅，唔饮得噶。 吓，系咩？哎呀，唔好意思啊。咁我点样先可以粗鲁啲啊？ 咁又唔使刻意扮嘅，嗱，讲嘢大声得嚟，肯定啲。去大排档食饭嗰阵时咧，放胆啲，乜都摆入口，唔惊嘅，唔使惊污糟噶，食你唔死嘅， 就系咁简单， 随机应变咯。 系咪好热啊？ 唔系啊。 睇下你食到成头大汗，使唔使饮嘢？ 好啊， 伙计唔该。 阿生要咩啊？ 我要 两支啤酒，唔该。 你饮酒嘅咩？ 够唔够？唔够再嗌啊！ 真系睇你唔出、啊。饱未啊？ 再饮。 你今晚饮咗好多啦、啊。 边度系呢？ 我送你翻去啦，你住喺边？ 我住喺 嗱，你走嗰阵，你千祈唔好俾佢送你翻屋企啊！ 点解？ 你话要草根啊嘛，唔通又话俾人听你住浅水湾啊？咁样唔连气啊嘛。 我住石硖尾啊。 石硖尾边度？ 我嗰度偏噶，你唔识噶啦。 我以前都住石硖尾喎、啊。 有冇咁啱啊？ 咩？你讲咩啊？ 冇冇冇嘢讲。 不如行咯，边行边倾啊。 好啊。 伙计，唔该埋单。唔该，石硖尾村啦。喂喂，几多座？ 第十八啊。 喂，妹妹，石硖尾村冇第十八座噶喎。 冇十八座？ 十八座喺边噶？我都未听过嘅。 唔系啊，系第八座至啱啊。 都唔知道你咪住喺度啊！ 喺一时口快快讲错咗啫， 我都话你饮醉噶啦， 可能系真系醉啦。 八座啊，到啦。 嗯，我送你上去啊。 唔使啦。 夜啦，你一个女仔好唔安全噶。 唔好嘅，我爹哋好恶噶。 咁好啦，你翻到屋企可唔可以打个电话俾我先？ 好啊。 咁小心啲啦噃。 拜拜。 拜拜。 喂 ，Maggie 啊，你喺边啊？可唔可以嚟接我啊？我喺边？我都唔知啊。呢度好似系石硖尾村第八座附近啦、啊。我点解喺度？哎呀，你唔好问咁多啦，嚟到至讲啦。有冇搞错啊？咁耐至嚟到？ 大姐啊，你又唔系唔知呢度几难揾？我兜错咗几个圈啦，先至见到你。哎，唔好讲咁多啦，快啲上车先啦，呢度抄牌噶。 做咩同你介绍呢位 Frankie？Honey， 我好朋友小敏啊。 你好。喂，你又会话 咩啫？啱啱食完饭啫嘛。 食餐饭都叫 Honey， 你都几滥噶噃。 喂，唔好审我住，做乜一个人无啦啦嚟咗石硖尾？你睇下你，仲饮到面红红添。 多事啦。 你叫完我做柴可夫，又话我多事，潘小敏，你真系忘恩负义啊！ 你嘅利用价值不嬲都系咁多嘅啫。 鬼鬼麻麻，咦？你块贴身膏药呢？ 去咗 OK 嘛？ 所以你就出嚟偷食。 嘿，你讲嘢好核突啊！你唔怕俾你个 Honey 听到咩？ 我就系贪佢唔识中文。 你都算阴毒啦！ 喂喂喂，讲嚟听下，边个嚟嘅啫？我识唔识啊？ 冇啊，朋友食饭咋？ 食餐饭玩到要报假地址，今期玩乜先？灰姑娘定黑盖王子啊？你唔系咁老土，玩到扮穷识男仔啊嘛？ 你至老土啊！ 做咩啊又？ 哦，肚痛啊！ 唔系咁快捉到啊！ 捉你声头啊！我食错嘢啊 ！Honey， go to hospital please。 online上的恋人们 ，online 上的恋人们， 估唔到我去一次大排档付出嘅代价就系肠胃炎咗一个礼拜。虽然因为咁，我因祸得福咁样瘦咗十磅，但系就俾阿 Lu 笑足我一个月。但系同 Aaron 一齐，佢带我去咗好多我从来未去过嘅地方，好似 Wave Party 咁啦。我从来未试过一个女仔在几百人面前喺度跳舞跳到晕低噶。咗 Aaron 又带我坐佢嘅电单车，在公主道飞上飞鹅山，全程都唔使十分钟。在电单车后座嘅我吓到心都嚟埋啊！但系嗰种刺激嘅感觉系我咁大个女从来都未试过噶。我识咗 Aaron 虽然只有两个礼拜，但系每一次见佢都会有意想不到嘅刺激同埋惊喜。呢种经验。同 Mike 一齐咁耐，从来都未试过。 哇！你啲有钱女真系屙过，食次大排档都肠胃炎。 你估我想嘅咩？ 咁你同佢有冇进展啊 ？OK 咁啦，佢知我病都有嚟探我。 你男朋友俾咩？ 我梗系等佢唔喺度嗰阵时先啦。 哦，咁快一脚踏两船，你咁刺激啊？ 普通朋友咋？ 普唔普通你先知啦。 哎，唔好讲我个笔啦。你呢？你同嗰个 Hello Kitty 发展成点啊？ 唉，俗好讲， 唔系咁快火咗系嘛？ 唉，我猜过你啊。我听有钱女讲过。Hello Kitty 呢种男仔咧，应该会中意啲斯文大方嘅女仔嘅，所以我决心再做自己。我记得 Hello Kitty 话过自己读大学嘅，横掂我最近又唔使翻工，所以我特登走去大学读博佢。啊，唔系，应该斯文啲，系等佢至啱。我几经辛苦，先至喺新生名单度查到 Hello Kitty 系读边一个系嘅。而且我仲攞埋佢上堂嘅 timetable。今日我着到系有史以嚟最斯文嘅，等佢放学，睇住啲学生一个一个咁喺课室度行出嚟，我开始有啲紧张啊！一阵间见到佢应该讲啲咩呢？但系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啲学生都走得七七八八啦， 点解都仲未见到 Hello Kitty 嘅？佢唔系咁老土啊！开学第一日就走堂，突然之间有人拍我膊头啊 ！Hello Kitty， 咦，咁啱嘅？ 你啊，咁啱嘅？你唔系喺呢度行出嚟嘅咩？ 个科有两个门口，乜你唔知嘅咩？ 有两个门口？ 嗯，等人啊？ 等你咯。 等我？ 唔系等你，我等阿李小双。你唔识李小双嘅咩？佢又系读你个系嘅。 一班咁多人，点识得晒？ 喂，你去边啊？ 食 lunch 咯。 咁一齐啊？ 你又话等人嘅？ 诶，唔等啦，我谂佢走堂啦。我哋去食饭咯。 canteen 好似系呢边，嗰边系图书馆。 我成日都荡失路噶。呢边啊，咁行啦。 真系估唔到，原来大家都系同学。你读边个系噶？ 我读 music 噶。 music 好难入噶，咁你玩开咩乐器啊？ 我弹琴嘅。 我女朋友都系弹钢琴噶。你几多级啊？ 咁你女朋友几多级啊？ 八级咯。 我都系啊。 哇，叻、啊！ 咦，你终于揾翻你女朋友啦？ 揾翻啊！佢嗰日原来跌烂咗个手提电话。 系真唔系啊？ 我都系咁话。 连你自己都唔信你女朋友啊？ 讲开始讲啊，我觉得我女朋友最近唔同晒咁嘅，佢好似开始唔鍾意我。 你点解咁讲啊？ 我喺美国返嚟咁耐，佢都对我好冷淡，或者大家感情真係出现咗啲问题。 有句说话叫做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大家唔喺一齐，感情係难啲维系㗎啦。 我有阵时都唔明白你哋啲女仔嘅，唔喺度又话唔紧要，到我返嚟你身边又嫌我阻定，都唔知道你哋想点。 嘿，咁女仔有好多种嘅。如果俾我啊，我就鍾意男朋友喺我身边啊，越紧我就越好。 最衰我女朋友唔系好似你咁諗呢。啊，唔知点解同你倾偈好鬼舒服。 因为我唔系你女朋友嘛。 又唔系咁讲嘅，得闲多啲搵我倾偈啊。 你唔怕我烦咩？ 大家朋友唔好讲埋呢啲衰嘢。 嗱，咁我就奉旨烦你噶啦噃。 咦？喂，我够钟啦，唔同你倾住啦，迟啲再搵你啊。 你都搏到几尽，扮埋大学生去追男仔。 咁啊，感情嘅嘢一定要付出噶啦。 听你咁讲 ，Hello Kitty 同佢女朋友迟早都冇噶啦，你大可机会乘虚而入啦。 但系你唔觉得我好似讲紧人坏话咩？ 又唔系咁讲嘅。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佢哋真心相爱嘅，你又点都介入唔到佢哋噶啦。用跌烂电话咁嘅借口去避开男朋友啊，个女仔一定身有事。你话我话啊？ 咁我之后应该点做啊？ 继续扮偶遇咯。 但系我惊佢知道我唔系佢同学、啊。 唉，大学几千人，佢点知你讲大话啊？ 好衰唔衰？我话我自己读 music 咧，但系我就连 do re mi fa so 我都分唔清啊！ 讲大话最重要嘅窍门咧就系避重就轻，冇人叫你自己走去弹首歌俾佢听噶嘛。 咁又系， 一于上啦，趁住佢同佢女朋友嘅感情危乎，加多几钱肉紧，死缠烂打，我睇到你噶。 安拉上的恋人们第六集，监制黎海山，编剧叶念心，统筹黄翠瑶，音乐制作阿君，制作乌兹别克，钟欣桐饰演盘小敏，陈文焕饰演古家路，周子驹饰演 Michael， 叶文辉饰演小马，阿 Lo 饰演司机，以及新城广播剧团联合演出。